第十篇改过知耻 第五十三则因恕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意解耻就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一个人如果自身的作为有重大的过失而遭到别人无情的辱骂时要能勇于面对先承认自己有过失再检查自己是不是有心违犯我们能够这样提高警觉做到如孔子所说过则勿惮改至此近乎勇如此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苏格拉底亦说恕己一过则万过由之而生过过相生后患无穷因此改过千善就好似天上的乌云散尽后必有雨过天青的美景 故事肯认错改过就是圣贤佛为教经提到惭耻之福于诸庄严最为第一因此自己犯错知道惭愧知道羞耻就是最大的庄严当一个人做错事心里面亦都有悔意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勇气鼓励他提起毅力来认错赔不是因为认错不是狗熊一个能够认错肯道歉的人才是英雄才是真正的强者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肯认错改过就是圣贤不认错改过就是犯罪之人佛为教经亦云若无愧者与诸禽兽无相宜也所以是贤者是愚人是圣者是恶人一或是禽兽都在一念之间有名的哲学家叔本华某次走入公园入面突然有个人在他后面大敲一声你没有生眼睛啊为什么走入这个地方啊叔本华低头一看原来旁边有一个牌上面写着禁止进入不可以入去的地方你为什么走入去啊那个人责备他叔本华立刻道歉 对不住对不住我真是不应该下一次知道了 正因为叔本华有这种认错的勇气所以他是一个哲人假如反过来想有什么了不起啫？只不过是一个草地啫嘛，大惊小怪这种死不认错的态度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在佛教入面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净土中的第一代祖师的东晋慧远大师为了潜心念佛建立江西的庐山东林寺并且一上山就发誓永不下山送客不过门前的小溪有一日陶渊明陆修正上山找他三个人谈得好投契当陶陆两人要离开的时候慧远大师特别送他们落山一时之间言谈忘情大师忘记自己画下的界线一只脚先啱啱跨出就听到后山的老虎大敲一声三人会意而笑这个就是中国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此刻大师都警觉到啊我怎可以踏出禁区呢慧远大师好感谢老虎的提醒 因为那里有一条小溪，所以他就将这条溪取名为苦溪，藉此来警惕自己，告诉自己不要再犯错。叔本华慧远大师不单止认错改过，而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再犯错，因此他们是圣贤。事实上言语之间距离不远，边个都可以成圣成贤，只要我们将那一念勇敢地调整过来。 故事周处除三害。西晋时期，宜兴有一个名叫周处的人，他自小没有人管教，游手好闲，不肯读书，但是他长得高，力气大，经常恃强凌弱，当地居民对他既讨厌又害怕。而宜兴附近的南山住了一只白额猛虎，经常伤害百姓家畜。当地的长桥下面又有一条大蛟龙，经常出没伤人。南山猛虎，长桥恶蛟，恶霸周处，三者为宜兴带来了极大的灾害，当地人合称三害，其中更以周处为甚。有一日，周处在街上面游荡的时候，看到百姓都闷闷不乐，他因为好奇就向一位老人家问了： 今年的收成不错，为什么大家都愁眉苦脸呢？ 老人无奈地告诉他，宜兴三害未除，大家都开心不起来。周处第一次听到三害这个名称，就问了： 什么是三害啊？ 老人就告诉他，南山猛虎，长桥恶蛟，再加上周处，不是就是三害吗？周处听到之后非常吃惊，想不到自己竟然和猛虎恶蛟并列三害。他沉吟了一阵，就说了： 这样吧，既然大家都为三害苦恼，我将他们除去。 过了一日，周处果然带着弓箭，孭着利剑，入去山道找老虎了。到了密林深处，只听见一阵虎啸，从远处窜出了一只白额猛虎。周处闪去一边，匿咗喺大树背面，拈弓搭箭，咻咁样一下射中咗猛虎前额，结束咗佢嘅性命。周处落山话俾村里面嘅人听，请咗几位猎人上山，将死咗嘅老虎抬咗落山。大家都好高兴咁样向周处祝贺。周处话： 唔使急，仲有长桥嘅恶蛟。 又过咗一日，周处换咗紧身衣，带咗刀剑跳入水里面去揾恶蛟。嗰条恶蛟隐藏喺水深嘅地方，发现有人落咗水，想跳上嚟咬，周处早就准备好了，在恶蛟身上猛刺一刀，那条恶蛟受了重伤，就往江的下游逃窜。周处一见恶蛟未死， 在后面跟住。恶胶往上浮，佢就往水面游；恶胶往下沉，佢就往水底转。咁样一阵间沉，一阵间浮，一直追踪到几十里以外。三日三夜过去啦，周柱仲未翻嚟，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呢下子周柱同恶胶一定两败俱伤，都死喺河底里面啦。本来大家以为周柱能够杀死猛虎大胶已经唔错啦，今次三害都死，大家喜出望外。街头巷尾一提起呢件事，都系喜气洋洋，互相庆贺。冇谂到到咗第四日，周柱竟然安然无恙咁翻嚟屋企，人们大为惊奇。原来大胶受伤以后，被周柱一路追击，最后流血过多，动弹不得，终于被周柱杀死。周柱回到屋企，知道他离家三日之后，人们以为他死了，都几高兴。这件事使他认识到自己平时的行为被人们痛恨到什么程度。他痛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吴郡找老师学习。那个时候吴郡有两个好有名望的人，一个叫陆基，一个叫陆云。周柱去找他们，陆基出了门，只有陆云在家。周柱见到陆云，将自己决心改过的想法向陆云诉说。他说， 我后悔自己觉悟得太迟了，将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了，现在想做一番试验只怕太迟了。 陆云勉励他说，不要灰心，你有这样的决心，前途还大有希望呢。一个人只怕没有改过的勇气，不怕没有出息。从此以后，周柱一面和陆基、陆云学习，刻苦读书，一面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的勤奋好学的精神受到大家的称赞。过了一年，周郡的官府都征召他出来做官。官至太守，御史中丞，后来更以讨伐叛贼，为国捐躯而死，成为一代忠臣，百姓皆为称重。周柱做到弟子规所讲，过能改，归于无。一发觉自己的过失，绝不掩饰，立刻拜师，励志向学，改过自身。这个真是知耻近乎勇啊。故事廉颇赴京请罪。在战国时代，赵国的蔺相如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气，达成完璧归赵的历史任务。后来又因为吴王有功，所以赵王给予极高的奖励，封蔺相如为上卿，即宰相，成为群臣中官位最高的人。当时廉颇是赵国的名将，战功彪炳， 佢十分不服气，论相如竟然官位比佢高，于是对朋友讲：我有战场上的大功，而论相如不过有口舌之劳，佢凭乜嘢官位比我高？我唔愿意居佢之下。我如果睇见论相如，我非得羞辱佢不可。论相如听到廉颇对佢不满意嘅消息，就设法躲避，唔肯同廉颇见面。上朝嘅时候，如果廉颇嚟咗，论相如就请病假。有一次，论相如坐车上街，远远望见廉颇迎面而嚟，立刻命令车夫将马车驶入另一条街，躲避起嚟。论相如嘅随从人员睇到咁嘅情况，心里面大大不以为然，就向论相如讲： 我哋跟随你是佩服你的勇敢，现在你的地位和廉颇相等，但是你就这么害怕廉颇，见到廉颇竟然要躲起来，连平常的人这样做都会觉得没面，何况你身为宰相，我们实在看不惯，感觉到真是丢脸，我们不想再跟随你了。 论相如用爽朗而坚定的语调回答话： 以秦王这么大的威势，我论相如竟然敢在宫殿上指责他，而且没有将秦国的群臣放在眼里面，怎会单单只害怕廉将军呢？我只是想到强大的秦国为什么最近不敢来侵犯赵国，咁係因为害怕廉将军同我两个人。如果我同廉将军互斗起嚟，造成两败俱伤，这个正係秦国求之不得嘅事。我要躲避廉将军，唔係怕廉将军，而係怕万一同廉将军冲突起嚟，对国家不利。我觉得一切事情都要先以国家为重，私人嘅恩怨放在后面慢慢解决了。 论相如的话很快就传到廉颇的耳朵里面，廉颇深受感动，立刻跑到论相如的家里面玉坛赴京，向论相如请罪。这两个赵国的将相从此结为生死之交，是赵国之幸。同时廉颇的知过能改而赴京请罪，亦都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实例：改过的方法。了凡四训话俾我哋知，改过嘅方法有三种。一，要发此心，所谓知耻近乎勇，如果知道自己的过失而不肯改，乃是令人可羞可耻之事。二，要发慧心。语云：举头三尺有神明，即使我们所犯的过失非常细微，都是瞒不过天地鬼神的，所以时时要有戒慎恐惧的心。大学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厌恶。只要肯悔改，则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驱除也。故过不论久近，唯以改为贵。三，须发勇心。人之不肯改过， 多是因循退缩，故应该振作奋发，当下就改。小的过失如芒刺在肉，要赶紧拔掉；大的过失就好似毒蛇咬到手指，要赶快切掉手指，不可以有丝毫犹豫延迟的念头，以免贻害终身。因此，我哋若能从心地下功夫嚟改过，好似了凡四训所讲，过有千端，唯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是故我哋应时时一心向善，正念现前，则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此意业清净，就不难达到了。如果一个人犯了过错，不肯诚实面对，却故意掩饰，则罪上加罪，就好似沾了墨迹的白布，越是用力清除，越造成污点的扩散，造成错上加错，失去了白布洁白的本质。因此，我哋对于自己无心嘅过失，一定要及时改正过嚟；有意嘅犯错更应该避免，唔可以故意掩饰。至于别人嘅过失，我哋都要以宽容嘅心嚟面对，能够做到得饶人处且饶人。托开我哋嘅心量嚟对待一切众生。引申，承认错误并不羞耻。英国有句谚语话：永远不要因承认错误而感到羞耻，因为承认错误也可以解释你今天更聪明。朱熹亦都话：过而能改，则服于无过；为不改，则其过遂成，而将不及改矣。因此，孔子十分强调改过的重要。他不认为有天生的圣人和永不犯错的人，他亦都认为只有发现错误，不断改正，才能够达到圣贤的境界。蔡根谭有句话讲：弥天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亦都就是说，一个天地所不容的大罪人，如果内心能够存住一个悔字，而改邪归正，转入正道，罪恶亦都可以消灭。了凡四训曾经讲过，古人有一生作恶，临死悔悟，发一善心，遂得善终者，为一念猛戾，足以敌百年之恶也。如六祖所讲：一灯能除千年暗，一字能灭万年愚。自性起一念善，得行沙恶尽。因此，过不论久近，唯以改为贵。只要肯忏悔改过，我哋嘅人格品德将来仍旧系完美嘅。